在熠熠生眠的战胜节之际，平壤市战争老兵保养所竣工并交付使用。竣工仪式26号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战争老兵、建设者、保养所职工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。新建的保养所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龙岳山脚下，它是一个综合性保养基地，充分具备了老兵休息和治病所需的一切条件。